枪杆梨花，句句是胜利保障，毛泽东思想永发光芒。送情报装作牵挂，为什么忽然间增少家当勤快万不能犹豫，彷徨刀从剑出也要闯，排除万难下山岗，山高不能把路当，抗眼寒花冰雪我胸有张 听众朋友，最后请听《龙江颂》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，李秉淑扮演江水英。

连许多亲眷都不能见你。 也有外眷新王子，这宝钗的女才外儿子，不管算什么， 快快有请。 好好，娘娘有旨，宣新王子等外眷进殿参见。 好 主要顺公咋怪了你？ 哎，你取笑我做什么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再讨厌匡国明，完完全全把公文章，你玩的这些你， 不是那些书，那又是什么书呢？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，快穿上，给我看看。 好妹妹，今天看我是不怕的。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哦。 什么说啊？ 真是好文章，你要是看了，你万一不嫌弃你。 好不好？ 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。 哦，喏， 你说我可想得，我也送你个好东西呢。这是不君王送给我的，是皇上赐下来的。什么承诺在哪个的？我不要这东西。你不要这东西，我夸你的香袋，要我要香袋，哎，香袋。 你要个香袋，那很容易。往日今儿有人为替你做了，人家比我又为你又为谁，又有什么金的牛的？ 你又来了。你这个人啊，我们两个一出去一上山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他是才来的呀，岂能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呢？ 才，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？那我忍了什么忍了呢？我为的是我的心意， 我要为的是我的心，难道只知道你的心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？你真的不想唱戏了吗？那你这样倒出来，他们会放得过你吗？ 我不怕，我再也不愿受人欺负了。 Thank you. 小人之本也，是君不可以不忠，是我不可以不孝也。三纲五常乃人类生之大经，为人臣子不可以不知，是以众人才孝子之门也。人家在哭闹，你还在笑你。哎，每日里送我人来把卡带，分享口袋几柱钱，才算恭敬听教诲，礼动下了托生啊言。这后明掉落的丑文章，托得我头昏目眩，吃苦咽。 我是青蛙的， 画的一点都不美。来，我来替你改画一下。 哎呀，小祖宗，你还是读书不要紧。 你让我姐姐忙吧。 啊，好，谁让你画吧。 朋友，做这种事情 啊！ 你细致介绍朋友，这哪

人亲王府有人去见。 奏府有请。 有请。 孟大人，我们府上有一个戏子名叫机关，乃是我王爷心爱的，至今三五日不见回去，四处寻找不着，听声呢终身算是机关令郎宝玉相叫成儿，听着道出府去也是令郎的旨意，告诉千万老先生专治令郎，请将机关放回，一则可为我王爷封坑之意，那儿来嘛？一命下官救命之苦啊！请大人稍待，来人，唤宝玉。老爷，你这该死的奴才， 在家里你因为鬼撇被军家，在外边无法无天又遭殃，那只是端死王爷家人神动人，你但怪由得他，他不顾 也知道 今天非勒死他不可，拿绳子来， 老爷， 拿绳子来，拿绳子来， 老爷，你要把他拿死，你先放我，拿死了，你先放我，拿死了， 老爷， 你先刀死我，你先刀死我，你。 什么吩咐？何必自己走来？唤儿子进去吩咐，已经迟了。 听我来，和我讲话，我倒有话吩咐。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。恰叫我何时失去啊？ 老太太，做儿子的是次管教，

子，倒想来拜读一番。 我的事啊，生病做得这么好，都不谢你和林妹妹呀。你来了，正好请你来评论一下你。 好啊，那就到里面去吧。 宝子君，请吧， 请。 什么宝姑娘、白姑娘，有什么事宝来姐手上，叫我们半夜三更不得好睡。

我先想，我。 同舟去买同上山，像一抹所生的情同想着已经把我叫三朝四季不理我，是宝女三文落魄安烦恼，我与错你当年是哪样好，为什么远而彼此 你倒是什么